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35集。 云剑威，你可算抽着鬼牌了，谁是国王？弄他！ 对面赵豪把国王牌往桌上一甩，卷起袖子， 可算轮到我，刚才云剑威害得我差点被揍，我这把一定要讨回来。 不就是让你去卫生间门口对所有出来的人鞠个躬，再说一句您吃好了吗？这有什么呀？ 你还录下来发群里， 让你女朋友也看看啊。 赵豪换女友之情闻名整个年纪，由于大家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换女朋友，多久换一次女朋友，什么原因会换女朋友，所以赵豪有个外号叫赵定鄂，赵豪的女朋友则统一称为赵定鄂的女朋友。 把手机拿出来。 云剑威配合拿出手机，赵豪说， 跟你最近通过话的那个人打个电话，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然后问对方喜不喜欢你。 你这人怎么满脑子情情爱爱的，庸俗。哼， 不管对方回你什么，你最后都要说一句我想和你结婚，并且要用非常真诚非常急迫的语气。 一群人笑疯了，吵着让云剑威快打电话，年轻小孩正是荷尔蒙萌动的时候，这种恶作剧在他们眼里简直再好玩不过。戴子英歌都不唱了，大喊让所有人保持安静，然后兴奋挤到云剑威面前， 快打呀，你不打我帮你打。 云剑威只好点开通话记录，第一条通话记录赫然是哥。还是昨天晚上云剑威在自己房间看电视看得口渴，趴在床上不想动弹，就给齐峰打个电话说想吃水果，没过一会儿齐峰就端着盘水果进屋，把盘子放在他床头，还顺手给他把掉在地上的枕头捡起来。云剑威本来想着不管和班上谁打这个电话都无所谓，跟他爸打都行，然而一看到哥这个字，他的表情就微妙了起来。旁边人凑过来看他的手机屏， 哥？什么哥？哎，亲哥还是认的哥？ 堂哥。 男的？嗨，算了，你打吧，不许跳过步骤啊。 我跟我哥说这些话也太奇怪了吧。 哎，跟你哥说有什么奇怪的？ 微微，你要愿赌服输啊。 云剑威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太怂，一咬牙拨出了电话，点开免提，大家都安静下来，随着有节奏的嘟嘟声响起。过了一会儿电话接起来，云静薇听到一声熟悉的 喂， 旁边戴子英张嘴做出 O 型，睁大眼睛看着云静薇嘴型说， 你哥声音好好听。 云静薇把他推开，硬着头皮开口， 哥，我是云静薇。 齐峰在电话那头嗯一声， 怎么了？ 电话两边都很安静。云剑威深吸一口气，心一横， 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我啊。 几个男生在一边拍空气无声狂笑。齐峰说， 好啊，什么问题？ 云剑威瞪眼他们，鼓起勇气提高嗓门， 你喜不喜欢我？ 戴子英和胡文泽率先起身为他无声鼓掌，云剑威满脸通红，好在包厢里光线暗，没人看出来。齐峰的回复很快， 当然喜欢，问这个做什么？ 赵豪眼神示意他继续，云剑威却被这句喜欢弄得乱了阵脚，好一会儿心跳平复不下来，直到旁边的人不停催他，他才缓过神来。 啊，因为我还有下一个问题。 你问。 你，这不，我。 云建威的心跳已飙至高速，他感觉自己已经开始有些呼吸过热了。他闭上眼睛。 我想和你结婚，行吗？ 一群人憋笑憋得满地爬，云建威头顶冒烟，紧张等待齐峰的回复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齐峰开口：“ 当然不行。” 云建威一愣，又听齐峰说：“ 你是我弟弟，兄弟怎么结婚？” 电话挂断后，一群人终于不用憋笑，戴子英大呼：“ 你哥哥也太可爱了吧！竟然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是兄弟，不能结婚，笑死我了！他竟然真的很认真在拒绝你啊！” 你哥是不是理工男啊？ 被群起哄笑的云建威终于受不了，跳起来去打赵黄。 赵丁鄂，我祝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女朋友。 我靠，你好恶毒啊！ 闹了一通后，云建威也没劲儿唱歌了。他想起刚才他哥回复自己说当然不行的时候，那语气太干脆果断，让他越想越生气。然而他转念一想，这会儿明明是他哥上晚自习的时候，他哥肯定是看到他的来电后离开教室去的，说不定还会以为他有什么事情找他，结果就是几个没头没脑的问题。如果是自己的话，肯定就生气了。可是他被拒绝了，他被他哥毫不留情地拒绝了。他哥明明从来不拒绝他。云建威咽不下这口气，晚上回家后洗了澡睡不着，踩着拖鞋噔噔噔跑到齐峰房间门口。 哥， 里头传来齐峰的答应。云建威推开门进去，齐峰正在做题，看着云建威走到他面前，把桌子底下的凳子拖出来坐在他面前。齐峰看他这架势， 怎么了？ 云建威本想好好和他理论一番，然而看到他哥卷子上密密麻麻的字，手旁垒起来的书，他哥手里拿的还是爸爸三年前送他的那只黑色钢笔，他又开始觉得自己很冲动很幼稚。 我今天打那个电话其实是开玩笑的，真心话大冒险玩输了。 后来猜到了。 云建威无意识玩齐峰放在桌上的自动铅笔，装作若无其事道：“ 可我们又不是亲兄弟，你回答我的那句话逻辑不对。” 齐峰没明白他为什么和自己纠结这么奇怪的点，说：“ 就算不是亲兄弟，两个男的也不能结婚啊。” 国外有的国家可以的呀，他们还有那种同性的游行活动呢，给自己争取个平等权利什么的。 为了防止齐峰误会，云建威马上补充：“ 我前两天看过这方面的纪录片。” 这方面我没有了解过，我对同性的话题不是很感兴趣。 云建威哦了一声，为了掩饰失落，他起身把凳子推回去，对齐峰说：“ 没什么，就随便聊聊，供你做题吧。” 他都走到房间门口，又忽然折返回来，拉拉齐峰的衣服：“ 哥。” 齐峰放下笔，转过身看着他。他哥对他永远有耐心，永远温柔，但云建威突然在今天才意识到，这种温柔和耐心，或许可能永远是给弟弟的。